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西南气流影响，今天下午呢，本市天空云量是增多的，天气转阴，由于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今天夜间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有雾霾天气出现，如果外出请您注意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六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四度。今天夜间开始扩散条件比较差，有雾霾天气出现，外出请各位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目前的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桥的由北向南方向，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目前是车多行驶不畅。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目前车多。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区，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哪位一把手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本市首家迁出五环的市属三甲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迁建已有十年，医院有了怎样的变化和发展？挖掘医疗潜能，地坛医院实施哪些措施让百姓健康得实惠？推动医学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地坛医院今年又有了哪些新的突破？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访谈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昂，给您说说迁建十年转型再起航。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对话一把手，他是北京地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昂。你好李院长。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白林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北京地坛医院迁建算到现在已经是整整第十年了。 对 啊，那跟其他的那些医院相比呢，咱们是从曾经这个人潮熙熙攘攘的市中心搬到这个郊区县去了，有这样的感觉。那地坛医院这十年在您看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来您再靠近点话筒。 好，要说到这个变化，说得先说感觉， 我觉得所有的地坛的老员工们都会有一种历经沧桑化茧成蝶的感觉，是因为真的当时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从二环到了五环以外，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在从北京疏解的这个角度讲，地坛医院是第一个疏解到五环以外的这个三级甲等的医院。 嗯，您继续。 好，谢谢。所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当时我们去到了一个人烟稀少，而且确实从交通不便，包括周边的这个咱们说的照明灯或者说路灯都非常少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大家当时也是感慨说，哎呀，我们到这儿来以后，我们的病人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来。其实原来在这个地坛公园边上啊，地坛医院的这个病人每天也就400到500人。当我们搬到了现在这个北稿地区以后，最初连400人都不到。但是经过大家的努力，大家认真的去思考，会发现其实周边的这种居民日趋在增多，而且很多小区的建立其实都是我们一个机会。因为国家给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是要把传染病病人要控制好、管理好、治疗好。但是更关键的环节是，当其他周围的区域的这些病患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要行使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也是认真的在考虑这个环节。我的前任啊，毛宇院长、张永林院长在这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呢，大家确实讨论完以后，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以传染病为特色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这个目标能够实施下去。所以经过10年的这种风风雨雨的艰苦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专科基本都建立齐备了。这样的话，不但为传染病人这个提供了很好的便利的服务，同时对周边百姓的这种服务也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大家现在都信任我们了。 嗯， 不瞒您说，主持人，原来在地坛医院周边的这种百姓听到地坛医院都绕着走， 人家知道是传染病院， 对，都怕得到这些相应的感染的机会。但到现在为止的话，如果他们有这种普通的疾病也好，严重的疾病也好，都会到地坛医院作为他首诊的医院，是因为他们对这儿逐渐在信任。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耀啊，也让我们感慨，就是只要你去努力的话，一定会得到我们周边好朋友们的一种信任。 嗯， 所以现在内外妇儿在地坛医院各个科室现在都齐备了，而且我觉得已经能够完成我们觉得是4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整个辐射全国的传染性疾病的诊疗，这是我们有这个能力了。第二个是对东北部地区啊，因为现在地坛医院是在北稿嘛，正好是在北京的城东北部的角度啊，6个城区6个这个我们所说的区域都应该对所有综合性疾病我们都能有能力去诊治。那么第三个环节呢，是对整个全国的传染性疾病的病人，当他有这种综合疾病，比如说他有骨折，甚至有糖尿病、高血压，他需要得到救治的时候，我们都能给予他非常好的帮助，因为我们的学科现在健全了。那么最关键的第四个呢是什么？是因为国家可能要求我们作为突击队、作为特种兵要去国外援助当地的这些居民，甚至于我们中资机关啊，包括我们的这些企业在外驻外的这种企业，当我们的这种华侨需要我们给予他们帮助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得在最快时间内走出国门去行使你传染病救治的这种任务。 其实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些案例，包括这样的一些专家也是曾经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一些嘉宾。 对， 当这个国外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的时候，地坛医院的这种传染病的专家真的是立刻组队。我听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3天之内， 对， 飞机上走了。 对， 嗯， 而且这里头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特别荣耀，就是我们的这个员工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而且大家把这个任务当成一种荣誉，他不当成真的。其实每一次对自己的生命都是有威胁的啊，包括去年啊，其实我们还去马达加斯加，去诊治那边的鼠疫的一些病患，当时走的时候也是，很多个科室的很多的大夫护士都踊跃报名， 我觉得 我非常的感动。 其实那一个瞬间是要签生死状的， 对，但是没有人去退缩，所以这也是叫做地坛精神。 其实我觉得正是这样的地坛精神能够让地坛医院在迁建10周年之后哈，我们说看到这样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呢，打破了很多尤其是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居民患者他们心中曾经的一些不解甚至是恐惧。今天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北京地坛医院它是以这个传染病为自己的一个特色，但同时呢它是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对，节目一开始李昂院长就说了，以前可能没有的一些科室现在已经全都有了， 对， 而且各个科室这样的综合接诊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再提到这个北京的北高地区哈，不仅仅是我们报路况里边经常说的哎呦哪儿哪儿又堵车了这么一个地方，更是北京地坛医院现在所在的新的地址。 对， 好，迁建十周年转型再起航，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北京地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昂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收听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直播以及回放。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开通了多个直播平台，包括了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以及北京时间新浪易直播。各位网友收看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和李昂院长互动和交流。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市民对话一把手，欢迎大家继续来和北京地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昂互动和交流，而且呢，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我们送健康环节带来的小礼物，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镜头里边能够看到哈，都是和这个消毒有关的，有什么84消毒液、洗手液，还有消毒凝胶的一系列产品。那接下来我们请李昂院长来出题。 今天出一道科普。关于健康科普方面的小问题吧，就是流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吗？ 这是属于一个科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哈。流感，哎，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吗？是还是不是哈？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就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您送上的小礼物。这个很丰富，84消毒液、洗手液、消毒凝胶系列产品，不仅仅我们说医院医生用得上，其实我们日常家里面消毒的时候也都用得上。好，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抓紧时间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流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吗？接下来呢，进入大数据时代了，我们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京医通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信息。接下来的环节我们要来听一听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介绍北京地坛医院的大数据，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地坛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超过42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24%，京医通的覆盖率达到了75%。截至9月底，地坛医院开设了24个专病专症门诊，2018年前三季度挂号量达到了1.7万。 好，这样的一些数据哈，我们得让这个李昂院长帮我们来分析和解读一下。通过线上和自助机实现预约挂号缴费的覆盖率呢，咱们看到还是比较高的哈。确实，我们说这样的一些通过这样的平台方便了患者。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这个措施，主要是服务为了方便患者的呢？ 我们下一步呢还将推进多种形式的这种支付缴费的方式，比如说咱们常用的支付宝。包括微信支付，更关键的是我们想在自助机上呢进行大型仪器检查的这种线上预约，其实这个现在已经都比较成熟了啊，我们将马上推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减少我们患者这种排队的时间，而且呢能够方便他的就医。 我发现很多医院哈，就是在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的时候，大家说可能我跟医生的这个交流时间没有特别多，剩下的时间就是要去排约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的。 对， 怎么样把这个等待时间以及预约的时间给它压缩压缩？ 是，其实大家其实 对医院啊，没有人特别的熟悉。想说的意思是，各个科室遍布在各个区域，甚至有些是在角落啊。因为那个诊室，我们不去认真的去看那个导航，确实找不着。所以为了方便我们的病患的话，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上线了这个院内的导航系统，而且呢，经常会大家看到了说这用药啊，这药品到底怎么吃怎么用。其实我们现在在整个这个用药体系环节里头，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进。比如说的话，我们用了一些用药的一些指导服务。那么就是发药的时候给予病人这种指导单，当病人拿到这个药的时候，扫一下这个旁边的二维码，就能够看到这些用药的指导。那么对病人的这种方便，他去真正鉴别啊，自己是不是在哪个禁忌症上应该注意，有特别大的帮助。 其实这种呢，应该也是现在在一些医院已经在采用的所谓的院内的数字化服务。 对 啊，但是这个的前提，比如说作为一个初次来就诊的患者，我是到了医院之后先要下载什么软件吗？或者在哪儿什么扫码能够进入这样的导航系统吗？ 得要扫，做一个扫码。 这个 是有明显的一个提示， 进了门大门我们就能看到的。 对，而且我们有志愿者去协助他去做这些工作，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便利的。 这个是地坛医院现在已经有院内的电子导航了。 对， 而且呢，如果您对用药方面不太了解的话，开完了那个药也有这种相当于电子指导单。 对， 哎，一扫二维码， 没错， 相关的提示信息，一天几次，是这个饭前还是饭后， 对 啊，有什么注意事项， 就都能出现了， 就都能出现了。 对， 患者反应怎么样？ 我觉得是应该非常满意的，因为现在满意的时候他不会找你。如果他要是不满意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客户服务中心等等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病患来参与，或者说甚至于叫投诉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基本没有出现， 就说明大家的满意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对， 以后我们真的可以设置一个环节，就是专门哎，大家今年的满意率达到了多少多少哈。 这个其实我们有一个数据啊，这个也是在我们22家医管局体系的医院我们进行排行。其实坦诚的说，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排名并不是靠前，我们当时排到了第12名，22家。然后呢，近3年的话，我们在2016年、2017年一次排到第4名，一次排到第5名。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能排到第3名，其实也是这个我们周边的患者对我们的厚爱，但同时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结果。 而且呢，咱们医院还有一个特色是这个肝病方面的。我听说只要一些肝病检查呢，难免要有这个等待排 B 超这一项。 对， 这一项现在一般要约起来会不会很慢呀？ 在地坛医院原来确实非常慢，但现在这个预约我们已经有所改进。我们怎么改进呢？就是当我们这个大夫开完 B 超单，他要去缴费，在缴费的同时就会有一个预约时间的出现。而且这个时间一般我们控制在半个小时，打个比方说单子上会写到您在第2天的9点或9点半前来就诊。这样的话呢，其实能够方便病人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也减少那种拥挤的程度。要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可能咱们老百姓习惯早晨6点7点就到 这儿。 对对对，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就医环境上是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的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为了便民吧，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挺多的工作。而且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吧，其实在北京市医管局体系里头还是比较早的。就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啊。 对， 而且呢我觉得确实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就是尽量的咱们这个预约B 超的检查单上它就会有一个通知了。 对， 明天您就几点到几点半个小时的一个范围内来。 对， 您要是9点之前那么几分钟，或者是9点半之前几分钟，咱们就是尽量是控制在那个时间段的。那如果说我错过了，这个算不算是给其他人添麻烦呀？ 其实会有问题的， 会有问题。 对， 所以还是要大家，既然现在的医院里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尽量让我们少排队等候的这样的一些时间的方便的话，那我们还是应该，这算诚信吧？ 对， 按照那样的时间段来就诊。 如果您真的觉得那个时间段您不能马上及时到这个我们的诊室的话，可以提前到我们的护士站去预约，这样的话改变预约的时间。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工作啊，马上就能够这个产生一个效果，就是自助的预约机会在这个机器上您自己去调整您的时间，但是它这个时间是有选择的。比如说那个时间满了，那您只能在其他的时间再进行选择。 好，这个是马上就要上线的这样的一个吗？ 马上就要上线， 相当于是自助去这个预约您的这个 改约 检查时间 对。 哦，好，其实呢，说到这个北京佑安医院哈，它这个肝病，对，地坛医院，它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呢，还是它在肝病这方面的治疗以及诊治。我国是肝病大国，尤其是脂肪肝的发病率，我们看到逐年升高。从我们身边同事体检的时候，啊，有开心的说去年我是中度，今年大夫说我已经变成轻度了，也有很痛苦的发现自个儿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那么最新的一个调查数据呢，是说有将近30%的成人是患有脂肪肝的。那肝病学科是地坛医院的一个重点学科哈，怎么样帮这些患者看病就医？您在这儿可以给他们一些指导。 在这里头，其实我想说，可能还是要大家有这种意识吧，或者说应该注意这个相应的一个效率。这一个意识呢，就是早期早点来，因为刚才说的脂肪肝其实它最初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种现象，就是在做超声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肝脏周围有脂肪的一个沉积，但是呢时间的一个延长的话，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或有些并发症就能出现，甚至于肝功能就受到损伤，所以对它的及早的治疗是特别的重要的。但是更关键的环节是在这头，可能大夫会跟您提到的是两个环节。第一个是预防，啊，就是你真的要动起来，要走步， 该运动， 运动都会有些帮助。但同时膳食结构，这种饮食结构也是要注意的。 所以说现在呢，很多疾病是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包括脂肪肝，甚至现在已经出现在很多不到30岁的年轻人的身上哈。一方面，我们真的要管住自己的这个嘴，饮食呢还是要这种膳食营养平衡均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多多的迈开腿运动运动。我看这个李阳院长身材保持不错， 好，谢谢。 您这项是不是就管控的很严格？ 其实管控的并不严格，但我觉得医生嘛，你做人先正己，那这件事儿自己先做到。所以在这个饮食的过程中，还是相对注意一点。 我们要给患者当榜样。 对，所以呢，运动的话，其实跟工作是结合起来了。不管怎么样的话，每天走路是因为要去病房，要去其他的诊室，甚至其他的区域，可能也要走一走。 可能不上跑步机 啊， 但是在这个医院里边走的这个步伐，每天可能也没准上万步呢。 有时候会有。 好的，那说到这样的一些这个肝病特色哈，在北京地坛医院呢，我知道是有这个肝病方面的专病专症门诊的。 对， 有哪些是特别有特色的？我听说像什么那个什么酒精肝啊， 对 啊，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脂肪肝呀，这都是有专症专病门诊的。还有什么？ 其实地坛医院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我们其实专病专症大概应该有24个专病专症门诊，这里头就光肝病就占了12个。刚才您谈到的酒精肝、脂肪肝、肝纤维化，包括肝功能异常，比如说就是转氨酶一个增高包括咱们说的奥抗阳性的病人，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难治性的肝病。包括黄疸比较厉害的病人也在这头会出现。另外呢，就是肝病合并其他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等等，就是代谢的异常。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专病专症里头重点去关注的，或者说这些病人其实真的不少，每天都有很多。 这么一听，刚才我们说这个患上脂肪肝的人呢，真的是数量庞大，但其实患上各种各样类型肝病的人也真的是挺多的。 对， 那在这里我们再给大家伙推荐的哈，就是北京地坛医院，它这个肝病方面的专病专症门诊就达到12个之多。 对， 如果不信我们说肝有问题的话，那您可以首选咱到这儿来先看看有没有对症的这样的一个门诊。 对，举个例子啊，其实咱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眼睛发黄或者皮肤发黄的一个表现，我们叫黄疸。 对， 其实黄疸是有好多种疾病都可能出现的一个共同的症状， 就是未必只在肝上是吗？ 对，比如说溶血性黄疸，它是血液性的疾病的一种，还有阻塞性黄疸，是因为可能胆道出现了一个异常梗阻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咱们说的这种刚才说的肝炎啊、肝损伤啊、胆管炎啊，就胆囊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出现黄疸。所以但是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并不知道这个疾病到底应该去哪儿看。有时候看外科，有时候看内科，因为皮肤出现黄了嘛，我们的这种病患们有时候还去皮肤科。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耽误病情。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是专病专症，就是通过症状去建立一个门诊，比如说就是黄疸的这个门诊， 这样的话呢，我们病人当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他就去这个门诊，大夫们来帮他鉴别诊断，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黄疸，这样他的救治可能就会更及时，而且呢，这个症状呢就会及时的缓解，病因也会消除。 及早的能够精准就医， 对 啊，我们就是根据这种你的症状，然后呢，其他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判断，是不是跟其他的很多医院一样，一到这种专病专症门诊的时候，你自己进到这个里面来了，他会有多个可能科室的大夫同时在这样的一个门诊里面出现，哎，您的这个情况是属于他这儿的， 对， 领走了， 对， 会是这样。 我们叫多学科诊疗 MDT， 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做这种模式。这样的话其实是方便了病人，而且及时的能够缓解病人的这种痛苦，而且对他的诊治有极大的帮助。 好，刚才也给我们介绍这么多了哈，肝病学科各种各样的疾病的的确确是挺多种类也挺复杂的，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比如说我们会在网上看到哈，人体各个脏器哪儿哪儿怕什么，哪儿哪儿怕什么，肝脏它怕什么？ 其实肝脏最怕的是毒性物质，毒性物质里头最多见的其实是药物，所以有一种叫做药物性的肝损伤，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专病门诊里头注意要提示大家都注意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百姓啊，我们的这种听众朋友啊，会觉得哎呀，我身体不好了，赶快吃点药吧。其实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抗菌素，所有的抗菌素都可能会对肝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肝功能，所以您当长期吃一种对肝脏有可能有潜在危险的这种药物的时候，定期要去医院复查肝功能。 其实这个也是经常包括一些这个血管他汀类的药，我就知道是得定时咱们去查一下的哈，都是有专门的讲究的。这又回到刚才李阳院长给我们介绍到了，咱们在医院开了药了之后，哎，二维码一扫， 对， 它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用药的注意事项。 对， 那是不是如果这个可能会伤肝的话，也会有这句提醒呢？ 对，而且大家不但要注重西药。中药对肝功能的影响也要去防范， 都得留神，因为用药安全真的也是特别的重要。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对话的是北京地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昂。那么我们出的这道互动问题呢，是流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奖。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国光二十七岁男副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有弱冷空气活动，后半夜北风略微明显一些，扩散条件有所转好。明天以晴为主，上午有3级左右偏北风，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及户外活动。明天最高气温呢在10度左右，最近气温是明显偏高的，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河湖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意外发生。滑冰一定要去正规的滑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0度。提醒大家，目前的气温是明显偏高，记得不要在河湖冰面上玩耍和行走，以防意外发生。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华北高速京沪高速出京方向马驹桥到彩玉22.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只有一条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后车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注意减速慢行。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区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不畅。另外，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有事故发生，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永隐桥。三里屯周边目前车多路段，像工人体育场北路、三里屯路口东西双向、三里屯路、南三里屯路以及春秀路、幸福一村三巷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目前车流集中。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继续。今天做客节目的一把手是北京地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昂。那么李昂院长呢，为我们的送健康环节准备的这个题目是流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您送上的八四消毒液呀、洗手液呀、消毒凝胶系列产品哈。总之呢，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在保驾护航。那么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关于地坛医院的发展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和李昂院长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问题，您也可以手机下载听听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直播以及回放。想要收看节目，您可以登录像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一直播，都可以同步收看和参与节目的互动。好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来帮我们汇总一下，进入这个京医通网友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大家伙还有哪些关心的问题是提给李昂院长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网友胡老唐提问说，李昂院长您好，地坛医院的叫号系统最好不要显示名字，显示咱们的数字编号好不好？毕竟是传染病的病人，还是希望能够保留隐私。网友老辣沉香提问，北京地坛医院的就诊人员很多都是传染病人，比如做 B 超心电图的一些检查，大家都在 B 超大厅候诊，人特别多，而且空气也不流通，有气味，有些人咳嗽也不注意。我觉得像产妇啊、儿科啊和其他的老年人应该和传染科门诊的病人分开来，以免交叉感染。 好嘞，李昂院长给我们来逐一回应一下哈。首先，传染病人怎么保护隐私的问题。 好，谢谢两位网友啊，提的问题都非常的好。首先呢，我想知道一下这个第一位网友他这个去地坛医院就诊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今年的二月份到三月份以后，就2018年的二月份到三月份以后，我们整个的这个地坛医院就诊啊，当时在那个叫号那个大屏幕上的这个名字，已经进行了一种隐私保护的方式 哦 啊，比如说我叫李昂两个字，他只会写李某啊，后边那个昂字是被取消了， 那我就属于白某。 对，白某。然后呢，如果是三个字的这些朋友们呢，中间那个字是被取消了， 两头那个字还在， 还在。这样的话呢，就是呼叫您的话或显示的时候呢，对您有个提示，但是呢，这个提示绝对会让您自己知道，别人不会知道。这样从保护隐私的层面上，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工作。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想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地坛医院的门诊去看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显示屏，会发现它有一些改变了。 好嘞，老唐，咱们现在作为患者的隐私已经被保护了。第二位患者的这样的一些提问哈，哎，咱们现在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到了医院里面去，它那些科室的划分哈，应该是有讲究的。 对， 尤其一些传染病的，它肯定得跟其他分开吧？ 对。这里头说传染的时候呢，是两个层面，比如说艾滋病、肝炎啊，尤其是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它是血液传播的或者体液传播的，所以这种病人的话，只要不是那种密切的接触，是不会通过这种呼吸道病这种传播啊，飞沫的传播是不会的。但是确实啊，咱们知道有些感冒啊，包括咱们说的刚才说的流感病毒啊，就这些是通过呼吸道去传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的。那么我们在这头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有一个感染性的急诊，就是把这些急性呼吸道的病人都分流到那里去看，那是专门的一个区域，是在我们医院的东南角，专门有一个区域。哎，就进门进我们这个门诊的这个区域以后，往左手走，就往左边走的话，他会把这些病人专门分流到那里，这样的话就尽量避免我们刚才说的看其他专科的或者看其他的这种综合学科的病人跟他们进行有交叉的问题，一有交叉就会感染。所以在这头也特别感谢网友的这种提醒啊，所以在这头我们也是在做这个门诊的护士站，就是门诊的这个接待大厅这块，也会对病人的，有时候病人来了不知道自己要看哪个疾病，在哪儿看，我们也会对他进行一个善意的提醒，最快时间内把这些病人分流出去。 就得问他有没有发烧啊，咳嗽吗，腹泻吗， 哎，有可能他的一些指征我们就得给他分流到那边去了，防止对于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会造成交叉的感染。 对，现在而且呢，其实刚才说到了超声啊，我们在 CT 也好，核磁也好，现在都是一个预约的一个方式。 嗯，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这种分时段的预约，本身就是想减少病人在医院滞留的时间，这样交叉感染的机会就减少 了，就会增加了哈。所以呢，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大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各位的安全考虑的。 对，所以2019年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啊，我们院领导班子也认真的讨论了，就是说怎么能够优化这种就诊的流程，让他最后分诊的这种时间段也好，包括区也好，更合理一点，而且呢，能够挖掘现在就这么点的空间了啊，我们怎么把这布局弄得更合理，还在调整。我觉得还会给我们的这些病患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一点点惊喜，我们在努力。 哎呦，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把设计师还得懂点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哈，融合到一起，出现这么一位大神就可以有效的帮我们来调配这样的一个内部的环境结构了。 对，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李阳院长互动和交流。惠智兰心发来问题，他想请问院长，这要是重度脂肪肝的话，哎呦，他还能康复吗？是一位73岁的老人了。 首先啊，得看看这个重度脂肪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刚才我说到了啊，在说这个之前，其实还有一个环节，就是遗传性因素造成的这种脂肪肝，也是我们现在经常面临的。但除了这以外呢，还有的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进食的问题，就是吃东西吃的油腻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有的我们的病患说了，说我不是这个问题，那可能您活动的这个几率，或者说活动的这种体量，是不是能够对脂肪的这种代谢产生一个促进作用，我觉得也是要考虑的。那么当这些问题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脂肪肝的情况，可能去寻医问药，到医院就诊就是更重要的。所以吃药也是一个对脂肪代谢产生一个促进作用的一种方式，所以很多种方式一般来说都要综合起来，可能会对病人有帮助。但是我确实见到过40-50岁的男性同志们，女性同志们都有，就是经过锻炼，经过膳食的控制，经过药物的这种服用，最后真的是脂肪肝从重度变成中度，从中度变成轻度，真的是存在的。 人家又好了，健康了，这是可能的，对吧？ 对， 所以说呢，惠智兰心，甭管是多大年纪哈，首先咱们不能放弃，但是呢，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来进行这个检查，明确一下这个他的这个重度脂肪肝什么原因导致的。 对， 只有明确原因了，才好对症来下手。 对， 这个下手呢，包括控制好我们的饮食，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动起来。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需要药物的，对吗？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其他听友和网友发来问题。有的患者说了，到医院做检查，像 CT 核磁什么的吧，感觉挺折腾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预约等待时间长，有的时候呢几个项目又不能约在一天，这种方法能解决吗？ 其实这是我们现在在北京三级甲等医院都会面临的一个通病，就是刚才网友们说的，我们听众朋友们说的，这个约核磁也好，约 CT 也好，时间过长，最长的时候有时候到1-2周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而且我们现在把周六周日全天候的去开放这个 CT 核磁的检查。 哎呦 啊，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给员工带来一些压力，但是我们说这个急病人之所急啊，想病人之所想，是要做行动上的，不是光是语言上的，所以员工们真的很努力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把这个流程也是简化了啊，刚才说到了，包括在门诊的病人啊，在病房的病人啊，我们怎么去疏导，经过这些管理模式上的一些小的改进吧，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平扫啊，就 CT 平扫的病人3天之内能完成了，但是常规的在1周之内肯定能让您做到。但是如果真是一个危重病病人啊，比如说急诊的病人，我们叫做全天候、全年候，就是你随时来随时给你做，这是肯定能保证的。 也希望大家先体谅一下。 对，所以危重病人一定是优先的，这样的话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对，因为李阳院长刚才还说呢，自个儿也曾经是在急危重症这边 为大家伙服务的，对，所以如果是极为重症的话，各位可以放心，您的检查项目是24小时都可以为您来开通的。但如果我们的情况呢是正常，咱们走那个预约流程的话，其实和过去相比，等待时间已经在缩短了。 对， 嗯， 而且呢，其实地坛医院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色，我们病人有些特点，比如说肝炎的病人比较多，对吧？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染性疾病的病人比较多， 嗯， 所以对他们的这种检测，我举个例子啊，说这个我们的生化检查啊，比如血糖啊，包括肝功啊，包括这个肌肝啊，肾功能的检查，以及我们经常会说的乙肝五项啊，包括转氨酶啊等等相关的这些检查，我们基本上三小时之内就能给病人一个回馈，就说你抽完血等待三个小时左右，这些检查都能出现。 哦，以前。哦，那天说到妇产医院的时候，有一个听友他就说现在他们有一个什么什么 APP，特别好，抽完血之后他就走了，回家了，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检查结果他在手机上就能查到， 对， 不用在医院里等了。 对，而且呢，像这个乙肝的这个 DNA 啊，叫脱氧核糖核酸，这个检查相对来说高难一点，但是我们当天做完了以后也肯定能给你一个回报的结果，这样的话让病人就能够及时的去就诊，因为我们的大夫也要看这个化验单嘛。 嗯， 这样的话他第二天的话这些检查就都齐了，他就能够赶快的去让给到我们的大夫，大夫就通过这些化验检查给他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现在都说得创新挖钱，不仅得体现在我们的改善医疗服务方面，推动医学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也是各家医院的一项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地堂院长那个李阳院长也给我们亮亮你们的高招。 是，其实刚才说到了啊，地坛医院的这个在特色里的其中之一啊，就是肝病。 嗯， 而且肝病大家都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刚才说到的西药，但是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祖国的一个瑰宝啊，尤其是中药治疗，我们真的不能放弃。所以在这头呢，我们也是，地坛医院的中西医结合中心啊，王宪波团队和我们的这个传染病研究所的曾辉教授的这个团队，两个团队密切的配合，真的是历经了十多年啊，这个大家一起努力，现在在这个慢加急性肝衰竭，就是慢性疾肝病，又出现了急性肝衰竭的这种症候群的这组病人中，他们闯出了一条新路，而且呢，这是原创的啊，就是我们自己创的，就是用中药的这种解毒凉血的这种方法，这样呢，给予病人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而且这个治疗呢以后，他们把这个药物的单体啊，就每个药里的单体，包括药物协同以后产生的作用，都给予了一个分析。而且呢，在这里头呢，又去分析重症的病人他的预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通过相关的化验检查能够一个早期的评判，所以他早点把那重病人给挑出来，给予他们最好的一个治疗或最严密的一个监测， 算提前筛查出来了， 对，这样他的死亡率就能明显的一个减少， 这 是亮点。那么这个成果啊，现在是就这一年2018年这一年获得了两个奖项，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和华夏医学科技二等奖，这个挺不容易的。但是实话实说，王宪波教授也好，曾辉教授也好，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拿一等奖，所以当拿到二等奖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啊，我们都祝贺他们。但是他们说的，我们的目标真的不是二等奖，所以这也让我们挺感动的。但是说明我们还有一点点差距， 但是我们还有上升的空间， 对，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好，这一个呢是我们要对大家就是一个提示的，那就是地坛医院的中西医结合中心。 对， 如果您是长期的一种慢性肝病，然后这段时间呢急性发作了，那他们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就特别适合您了，对不对？ 对，而且效果真的非常好，而且现在在国外很多的这个专家都我们叫引文啊，就是他们发表的论文被别人所引用，这种引文的次数是上百次，或者说三四百次这么一个情况， 哇！ 所以这个也是说明国外专家对这件事情的认可， 国际业界已经认可这件事情了。 对，之所以这个出现这些问题啊，其实我觉得第一是努力，第二是我们整个国家层面上的一个支持。所以也是因为他们努力以后，现在国家中药管理局啊，给我们医院一个现在就是整个华北地区唯一的一个肝病的中医的诊疗中心，区域诊疗中心落户在地坛医院了。所以也是我们就在这个周末啊，我们会把整个华北地区所有的这个传染病医院和治肝病的医院的同道们都请到一起，大家认真研讨，就是这也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牵头做这件事，让更多的百姓，让更多的患者在这头享受到我们的这种结果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支持。 这个提前预祝一切顺利，一切成功哈。 谢谢主持人。 嗯，好的，那继续，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最后比较短的一个时间，继续来和我们的李阳院长互动和交流。其实呢，地坛医院它的这个综合学科的发展，刚刚节目一开始就已经说到了，它已经达到了北京市三甲医院的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医院的看家本领，很多人就担心说，可不可能因此被弱化呢？刚才听了这么多的一些专业的，我们有专病专症门诊呀，有这样的中西结合的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我觉得弱不了吧。 对，现在其实在这个整个肝病也好，包括传染病体系也好，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是能够走到了国家的前列吧，或者说在排头兵之一。我这是必须要特别客气或者说特别客观的去评价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强不行，我们必须要带动整个周边地区包括全国的这种同道们一起去努力。所以基于这个想法吧，我们今年3月31号我们成立了一个地坛医院感染性专科联盟，就感染性疾病专科联盟。这里有刚才说的新发突发的传染病，有艾滋病，有肝病等等一系列的疾病。 嗯， 而且这个联盟里头像咱们医管局体系啊，所有的综合医院，友谊啊、天坛啊、宣武啊、同仁都在我们这个联盟里头。为什么？是因为它有感染门诊，这些医院都有感染门诊，都有感染性疾病。 嗯， 而且有些肝病呢，刚才说到了，是到他们综合医院去看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有些同道们帮忙，比如说手术的大夫们碰到艾滋病的病人的时候，也需要我们给予他们一些协助。 嗯， 所以大家在一起共同努力，想给这些病人更多的支持。但是这个联盟呢，从建立的时候到现在啊，最初是70家，现在已经80多家了， 在全国范围， 全国30个省市全有，而且大家真的在一起努力，而且在这头我们也做了一些少量的工作吧，现在还不敢说太多，因为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但我觉得已经得到了全国同道的认可。 哪方面的时候大家急需您这边的帮助？ 说两个例子吧。其实我们在一起做的工作真的挺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传染病体系的医院，我自己觉得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在整个的运行管理上。所以我们首先对中层干部和院级领导进行了这种培训班，而请到了都是著名的这些专家们啊，包括著名的管理者，甚至于我们医管局的局长们、副局长们都有时候帮我们来指导。这样的话让大家真的能够这个感受到管理的一个重要性，或者是获得最新的一些管理性的知识。所以在这一头呢，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很多的专家啊到这儿来，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的话，是我们对一些就是需要这种帮扶的科室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进修。那么这也是25家医院有47个到50个我们的大夫护士到我们这儿来进修，就这后半年已经做了这些工作。 他们报名就可以来吗？ 但是得排队。 哎呦， 因为确实来的人比较多。 嗯， 而且呢，确实现在咱们刚才说的了啊，这个互联网的体系啊，包括咱们线上线下的这种支持啊，其实是一个立体性的。 嗯， 所以在这头呢，我们也是联手进行科普的宣传。那么今年7月28号是我们的肝炎日，世界肝炎日，我们8家这个好，应该是33家医院联手做这个事情，有很多专家是直播的，有些专家是线下服务的。 嗯。总之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像我们做节目一样，但是他们就通过多种渠道嘛，一方面互通有无，大家互相学习，另外一方面服务更多的患者。嗯，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请李阳院长来公布一下您出的那道互动问答题的这个正确答案。流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吗？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我相信很多的网友也好，听众朋友们都会有明确的正确的答案。 嗯， 其实流感和普通的感冒还是有差距的。普通感冒呢，就是咱们常规说的上呼吸道感染，或者咱们老百姓讲说的上感。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病人相对来说发病症状比较轻，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体温，但是体温一般不超过38度，咳嗽咳痰啊、流鼻涕啊这种卡痰的表现比较多。 嗯， 全身的中毒症状相对轻。但是呢，咱们说的流感，就咱们经常会说的 H7N9 啊、H1N1 啊，它是流感病毒，那个整个的致病源就不一样，所以它相对引起的这种全身的症候群，比如说发烧，它38度到39度、40度都可能，更关键的是全身酸疼啊，包括全身症状啊， 都会比较重。 都会出现。 好的，那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咪咪以及微信网友一缕阳光高红心，恭喜二位获奖了，请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获得的就是李阳院长为大家送上的礼物。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李阳院长的做客，谢谢您。

希望。